北京时间21:00，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这里是 FM 98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986。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Sit shows on the feet inside. Au fond, cet instant qui se loue pour nous rendre inséparables. Hello， 各位亲，大家好，这里是 FM 986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好朋友们相会于点播当中了。经常听我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会带领大家用耳朵去旅行。最近呢，有这样一个假想，不管你是否有心上人能够陪伴你一起旅行，有的时候可以放松自己一下，或者是放开自己一下，选择一场单身旅行。这种单身旅行并不是说没人陪，而是说有一些地方更适合一个人去走走转转，这样的调调可能只有一个人细心去体会才能够感觉得到吧。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希望推荐给大家一些能够让你自己一个人走走看看转一转的带有一些小调调的旅行目的地。一个人出门太过热闹太过浪漫的地方，我想应该不大适合。那首先我要推荐给大家的是捷克的布拉格。可以说布拉格是一个适合流浪的地方，人们在老街上、车站和咖啡馆里装扮各异，来去匆匆，而整个城市变成了他们之间的催化剂。当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变成菲利普·考夫曼的电影《布拉格之恋》，这座有名的音乐之都将其特有的浪漫悉数地展示于观众眼前。那些充满忧郁却格外迷人的浪漫场景，使得布拉格成为年轻人心目当中不折不扣的神秘浪漫之都。 个城市有700多年的历史，城市当中有2000多处国家级的重点历史文物保护对象。可以说，在整个老城的每一条大街小巷，几乎都可以看到13世纪以来各种形式的建筑物，如初见时一般。这里的教堂，这里的雕塑，这里的大桥，每一个实物都在用它们精致的线条、优雅的轮廓，来展现出各自的魅力，带你穿越回中世纪。这里是可以能够触碰到的历史。布拉格是捷克的首都，那么接下来带领大家去往另一个古老的首都，那就是伦敦，英国的首都。同时呢，伦敦也是欧盟区内最大的城市。要想进入伦敦，深刻地了解它，就要融入伦敦自身的迷人文化。来伦敦进行一次深度的文化之旅，才能够真正地领略这里的魅力。伦敦的文化变化万千，而又多元化，层次丰富，绝不缺乏那种新颖可观、新物可玩的东西。而同时呢，伦敦还保留着其魅力横生的历史风情。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地方是瑞士的卢塞恩。卢塞恩也叫卢森，这里湖光山色，相互映衬。这里名胜古迹遍布全城，历史上有很多著名的作家和艺术家曾在此长期居住创作，从山水间得到了不尽的灵感。在此生活了很久的托尔斯泰便写出了同名小说《卢森》。而有很多人知道刘森，也是因为奥黛丽·赫本曾经在这里举行过婚礼。她是美的化身，爱她的人们称她为落入人间的天使。虽然佳人已逝，但仍有不少人千里迢迢来到刘森，寻找佳人曾经结婚的地方。因此呢，这里古老的教堂也仿佛蒙上了一层浪漫的面纱。推荐大家一定要去卡贝尔廊桥看一看，这个桥是全木结构的，下面的桩子立在水中，它是欧洲最古老的有顶的木桥，也是全世界最古老的木桥之一。而如今呢，三角形的棚顶上面每一个木片上还都有着名画，一共有100多幅，每幅画都配有诗文相体，描绘着瑞士和刘森的历史风貌。临街水岸有各式的小餐馆和咖啡馆，随便走走停停，坐下来休息的时候，一杯香浓的咖啡也能够让你眼前所看到的如油画般的景致更添一丝立体的效果吧。 Hello， 各位亲，欢迎回来。一首歌曲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是推荐一些旅行目的地给那些希望能够有一次单身旅行的朋友。我说的单身旅行，并不是说你没人陪，而是说有一些旅行，或者是有一些目的地，一个人去，效果也许会更好。那么接下来呢，带领大家去往的是冰岛。雷克亚维克。世界上也许没有哪座城市能够像雷克亚维克一样，能够与自然如此和谐的相处。在崇尚回归自然的当今社会里，游客们可以在这里尽情地享受一些独特的户外运动。除了宜人的新旧城区之外，冰岛大学以及一些人文景观，还有黄金瀑布、间歇泉、托宁湖等美景都是值得一看的。而整个城市呢，与森林、与间歇泉、与湖泊结合的又是这样完美、这样自然、这样互不伤害。我想只有真心的尊重了自然，才能够得到自然的回馈。如果只身去往柏林，我希望这是一次文化之旅。柏林以其众多的博物馆和常年不断的节日和文化盛事，以及传奇的夜生活及优美的绿色环境，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朋友。这里是德国最绿色的大都市，城中森林、公园和人工绿地多过了其他任何一座城市。来到柏林，我也有一些特殊的景点要专门推荐给好朋友们，比如说博物馆岛。其实博物馆岛呢，就在柏林的市中心，是由新博物馆、国家画廊、佩莱蒙博物馆、博德博物馆组成的。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呢，是在两条河道的交汇之处，所以呢，把这里称作了博物馆岛。这里绿树成荫，街道整洁，风景优美，建筑物基本上都是博物馆。其中呢，佩加蒙博物馆是最为著名的，这里展出了许多古巴比伦、埃及、波斯等地区的文物。佩加蒙是公元前200年的一个小亚细亚的王国的首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呢，博物馆岛受到了极大的破坏，战后才开始了重新的大规模的复建工作。另外呢，我觉得菩提树大街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光听这个名字就足够吸引我了。德国人特别喜爱菩提树，这种树树影婆娑，清香扑鼻。很早以前，人们就把柏林市最好一条街取名为菩提树大街。这条大街呢，东起马克思恩格斯广场，西边呢到勃兰登堡门，全长有差不多1.4公里，宽是60米，这条街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街道两旁四行挺拔的菩提树，便像翠绿的长廊一样，笔直地伸向了勃兰登堡门。赫尔辛基是下一站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地方，这里是芬兰的首都，它比邻波罗的海，是一座古典美与现代文明融为一体的都市。这里呢，又是一座都市建筑与自然风光巧妙结合在一起的完美的花园城。室内的建筑呢，大多采用浅色的花岗岩建成，有北方洁白城市之称。在大海的映衬之下，无论是夏日碧海蓝天，还是冬季流水遍布，整座港口城市呢，总是显得美丽而又清洁。 这里也被称之为波罗的海的女儿。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带领各位好朋友们去一次适合单身一个人去往的地方。也许一个人的旅行会让你脑洞大开，去让你感受到更多深层次的内涵。我是个人比较喜欢北欧风情的，就和刚刚我为大家推荐的芬兰的赫尔辛基一样。其实下一站我仍然推荐北欧的小城，那就是挪威的贝尔根。 相比于欧洲的其他地方呢，我觉得北欧的感觉呢是更加实用主义，更加的贴近生活，而色彩呢也更加浪漫。会不会是因为那里过于冷了呢？也许是因为太冷了，人们需要用更多的色彩来装扮生活吧，所以整个小城看上去仿佛真的就是进入了童话世界。房子差不多只有三四层高，而每一幢房子几乎都有自己不同的房顶色彩，简直是太好玩了。所有的窗框都变成了白颜色的漆，而墙壁和屋顶呢则有了更多的糖果般的颜色。这样的组合既显得整齐又显得活泼。贝尔根是一个用石头铺成的小港，中世纪古老的木屋码头，还有露天渔场，带有回廊陈列的店铺，这里组成了城市的中心，也给予了这个古老海滨城市旖旎而又独特的魅力。除此之外呢，这里也有剧院，也有舞蹈，更有音乐和艺术。这里是一个海港小城，这里的海鲜美食和展览会都会让这个海滨城市变得更加迷人。在2000年的时候，贝尔根被选为了9个欧洲文化城市之一。别看它小，但是它的内涵却是无比精深。今天我们的独自一个人去旅行，最后一个要感受它的魅力的城市，便是奥地利的维也纳了。维也纳也有着世界音乐之都的美名，这里天才涌现，名家辈出，施特劳斯家族、莫扎特、贝多芬等音乐大师更是千古名传。在蓝色多瑙河畔，一边欣赏着城市的美景，一边聆听经典的旋律，与多瑙河女神进行一次心灵对话，便是你此行的目的了。这里是音乐之都，去金色大厅欣赏交响乐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在公园、在路旁，你随处都可以看到乐队的演奏，而且他们的水准绝对不一般。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 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